D100 以下節目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所以電視牌照數目40年來一次過增加1倍，說明什麼呢？說明我們創意產業的發展，包括我們免費電視台他們所做的創意文化活動，將來的空間很大。目標是非常清晰明確， 是要盡最大的努力，盡快去處理好這件事。任何可能的渠道，我們都會去處理，我們的接觸是會持續的。道歉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們是談得很仔細，所有裏面道歉的形式、內容、字眼我都有談，是很清楚、很重要的事。 早晚呼應監察社會， 仗義執言，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鄭兼涵、王國彤、毛孟靜。王國彤就去法庭，現在飛車來，分分鐘就被警察截住抄牌。而這個毛孟靜就在處理立法會的事務，所以趕不到來。鄭兼涵就現在在說話，不過今天<笑> 適逢其會，找了兩個新秀，一個叫阿通，阿通哥在這裡，阿通說聲嗨，大家好， 各位聽眾好，我勞驚的，不知道捉了沒有。王世澤，各位，王世澤和阿通現在就主持這個風波裡的自由風，通過 互聯網正在進行全球廣播，相當好，相當好，這個真的完全我是完全沒有準備的，臨時拉夫入來，不過做得監製都預料的，其實因為經常我都是一個教車師傅來的，做監製，你知道教車師傅旁邊有個腳掣，你通常有什麼接觸物件，那個時候就會一踩過來，然後你的考牌就肥了，沒錯， 通常教車師傅旁邊 有個比例制，就是控制司機的位置，一旦不妥就踩停了，所以叫他駕車都沒問題。因為我好有印象，因為我幾次都肥了，所以我就好有印象。你考牌考了幾次？考了三次，香港都幾人考牌，小弟都兩次，本來泊位那些全部OK的，但是考了天光道，你一出去那裡，為之考牌場的死亡的墳場。我三次就是天光道，所以很不幸，所以中了 給錢，大家同一地方出身，今天我們是特意整定大家白色衣服，我不是完全撞彩的撞的，所以應該可以買個合彩的，都好，今天就有幾個題目，因為等一下要請大班進來，我也不知道大班什麼時候進來，但也簡介一下今天會講的題目。 因為基本上講的題目有部分其實是Facebook的題目，有部分其實是我想的，平時你是出些主題的，很厲害的，我不是很厲害，不過大概知道發生什麼事。你知道香港現在每天都有些離譜的事發生，大家講PMP聽鋪模都聽得多，大家我都再度勸大家一次，D100的自己友又好，聽眾又好，記得 寫信給立法會議員，要求他們下個星期三支持PMP。雖然有這麼多的民意壓力，不過有一個人依然在做暗春。什麼水？誰這麼暗春？那個暗春叫王維基。你想想，今日外會就談這個有關PMP的事，但為什麼毛孟靜遲來都有道理的。 逢星期五是開外務委員會的，外務委員會就會談立法會怎樣處理這些會議，裡面的事情，是的，agenda怎樣處理的，所以毛孟靜遲就是行公義是對的，因為他的職責來的，實際上。 但是主角就不見了。 就是王維基剛才就說，他說11月6日那個事他不會走出來。這樣他這種暗春行為，我就覺得有意見的。 我是他以前打過他工，但王維基你有沒有搞錯，這幾天他在經濟日報或者頭條日報，他有個專欄，他說得很高調，今天那篇專欄子罵那些官，你那些政治講現實不講夢想，你在文章講到自己大言炎炎， 覺得自己好厲害，我多有夢想，要將那些不可能變成可能，說到自己這麼厲害，很有理想地發揮出來，但你現在下午跟我說11月6日去立法會外面，不關我，我不來，你讓人覺得其實你都是在講現實，你自己到今時今日 現在兩個示威，兩個黃世侄示威，有沒有疾啊，好不好，為什麼，你的主持都關了，幫你，幫你，其實你主持都關了，為什麼，你主持都關了，我怎麼解釋，你主持都關了，為什麼，我怎麼解釋，你主持都關了，我怎麼解釋，你主持都關了，我怎麼解釋，你主持都關了，我怎麼解釋，你主持都關了，我怎麼解釋，你主持都關了，我怎麼解釋，你主持都關了，我怎麼解釋，你主持都關了，我怎麼解釋，你主持都關了，我怎麼解釋，你主持都關了，我怎麼解釋，你主持都關了，我怎麼解釋，你主持都關了，我怎麼解釋，你主持都關了，我怎麼解釋，你主持都關了，我怎麼解釋，你主持都關了，我怎麼解釋，你主持都關了，我怎麼解釋，你主持都關了，我怎麼解釋，你主持都關了，我怎麼解釋，你主持 不夠牛你的不夠通流你的大律師又回來了今天黃律師就說一洗那些什麼 一水頹風 我又不應該說他頹的他以前是很挫的一洗挫陽 真的穿粉 今天他 call 所以穿小西裝旗仔人看不到昨天大開眼界大家看到全身粉紅色的短褲粉紅色的鞋我以前曾經在旺角見過幾次黃律師當然我認得他不是我認識小弟我經常都看到他很帥怎樣呢跟他衣著昨天差不多短褲 然後拿著一本書很帥的很多東西想然後撻對人字拖就在旺角行人專用區在那裡踱步很帥不是詩也都不會覺得他是自己是區議員真的你說他是從政你真的不相信你不相信昨天的粉紅色是熒光粉紅色這個不是時裝節目說什麼兩個人龍啊 還有一宗還有一宗事情都值得說黃律師已經到場了不是現在他們倒轉的角色大家苦中尋樂給機會黃世侄和通試主持黃牌節目黃律師去了哪裡很英俊很少有很不舒服又穿衣服又打胎你做法律師當然是這樣的 難道你做流民律師嗎給官罵做律師最重要的一件事大班就是真的講真話還有是事情是對錯講得很清楚這個是人生的責任都不是律師的訓練就是說不管你的客人是有罪沒有罪我都跟你做的打都要幫他洗脫罪名這個不是講真話對對 不是洗脫罪名是將事實有一部份說出來就算你知道是殺人犯你都要幫他辯護是啊因為我們的制度就像的士如果你上了的士我就是要盡我的能力載你去到目的地但是有一個條件我們永遠是不會誤導法院的我們不會誤導法院但是我們都會記住一件事大班就是 舉證的責任永遠是在控方由控方去舉證疑點屬於被告這個我們的守則是的這個叫做Cab Driver 這些就叫做我告訴你這些就是專業人士最厲害將自己包裝了我經常都是那句的那你也是專業人士我經常都是那句的不是 do the things good 是do the good things 或者don't just do the things right do the right thing 其實有些事可為而可不為的可以為五斗米折腰的不可以我也不是很包裝常常穿短褲到處走那隻黃世侄要審你今天你現在是我們的嘉賓現在這個風波裡的自由風現在在五點二十六分差不多二十六分的時間正式開始之前是 熱身的就被黃世侄示威中規中矩繼續努力今天的節目主持就有我鄭兼漢和黃國彤律師還有蒙曼靖議員蒙曼靖議員現在仍然在立法會開會希望他行公義他就六點半會趕到來 今天為何請世侄進來呢都不是開玩笑的第一真的讓他試一下第二件事我要找他進來審他因為現在講到言論自由講到封咪事件其實黃世侄是擔任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在2004年 商台鄭經翰被封咪事件其實我不知道是不是一路知情但其實是一個 擔當了一個爛頭卒的角色現在事後孔明真相大白嗨西現在看回頭原來黃世宅是擔任一個很重要的角色這個從來未向外披露今天就正式揭秘了十年後想你了黃世宅當年大約是 2002年到沙士前的2003年你就受聘當年你幾歲當年我毛小子幾歲你幾年出生我幫你計算出生七八年出生七八年出生八八年就十歲九八年就二十歲零三年廿五歲畢業幾多年畢業要三年當時做什麼 沒什麼正職的其實不是我之前進來商台之前我在成報寫寫稿成報寫寫稿還有做即是你一畢業就去做寫稿佬我是未畢業已經做寫稿寫稿這個是天才來的我不是天才我都服了你我被你玩到頭都暈了還不是天才想問問你了二十五歲當年一個黃毛小子 突然間商台請你進去監聽風波裡的茶杯,還要做指導員 誰請你先? 梁文道 梁文道當時的職位是什麼? 商台台長,一台台長 請進來的時候叫你做什麼? 那時候每早就聽你做節目 做完之後怎樣?然後就寫一份報告 那份報告是用來做什麼的? 那份報告就給商台管理層的其實是給梁文道然後再CC copy給余珍 就說你每天的節目有什麼問題由Wording到外用到什麼就說出問題還有給一個建議好了他請你做這份工作的時候大律師可不可以給一個水壺還有麻煩你監製廳幫黃國彤律師訂一個水壺你想寫劉文律師的名字可以吧黃國彤兩樣都寫了劉文律師黃國彤 喝一口茶先定一定神 當日梁文道請你做這份工作 你有沒有覺得很出奇呢? 我覺得有點怪不要用現在的角度說當日 會不會有什麼感覺? 我覺得那時候是不是商台管理層想鉛製的言論呢其實我有這樣的懷疑你有的我有的為什麼你不告訴我 因為後來我很簡單如果你擺明居馬說我懷疑這個是鉛製言論自由的那是不是現在馬後炮先說我先說當日讓你再說真話最重要是說真話我們五點半這個廣告的休息之後回來再審過你今天我就做 prosecutor 你做法官 所以電視牌照的數目40年來一次過增加1倍說明我們創意產業的發展包括我們免費電視台他們所做的創意文化活動將來的空間很大目標是非常清晰明確是要盡最大的努力盡快去處理好這件事 任何可行的渠道我們都會去處理我們的接觸是會持續的道歉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們是聽得很仔細所有裡面道歉的形式內容甚至字眼我都有談是很清楚很重要的東西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執言開啟真相 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鄭兼漢黃國彤毛孟靜現在是11月1日你為什麼開聲你是嘉賓我知道主持叫做鄭兼漢黃國彤各位聽眾現在的時間是17時35分 大家聽的是D100通過網上廣播進行視像廣播的跨媒體電台直播室裡大家都知道是誰黃律師和我有個嘉賓這個嘉賓很重要的今天擔任的角色就是他要揭露一些鮮為人知十年前的秘密有關風咪事件其實直到今日來說整個風咪事件 是有一個puzzle的 有一個不見了的地方 missing link 總之有一些事情從來未經揭露未經發掘未經向外披露的事實今天要披露出來當年我和林毓華是1995年開始主持風波女茶杯當年開始黃國彤已經是我們的常客亦有做過提供亦都經常做義務法律顧問 我們那時候負資產的時候他又有份幫我們搞債務重組我們有個組織還有謝連登律師我們那時候已經開始處理很多民生事務投訴所以在風波裡的茶杯 在每一件社會大事都擔當一個角色徐守黏來有戀小販管理隊人家買花檔賣花也有金英馬騮仔玩也有八仙嶺大火慘劇我們籌了400萬沙士我們籌了超過1億元物資和現金在填海我們籌了400萬打官司終於爭取到在中環在市區 不准填海保護海港條例今天的紅最到最後臨封咪前我記憶所及的其實還有很多東西就是這個紅灣半島事件是我撈出來的我們做了很多東西台灣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就是你是呼籲人們將那些電腦不用的交出來然後再去給需要用的這個是一個很實際的行動 當時我是很感動的一件事其實是一個很小的人生的一點但是因為你的呼籲事實上是很多在那時代真的沒有電腦的人是這樣找些舊的而這樣重新踏上人生路這個細微細節的東西很值得回憶我和林毓華一直以為做好這份工 做好這份工,又有廣告收入,又有聽眾支持 全香港十大節目主持人之首 再加上1998年遇襲 重傷,差點命都沒有了 當日停播了,我封了麥克風6個星期 出了院,回到商台 商台的副主席何啟、余曾 在大門口歡迎我,大家互相擁抱飲泣 當時余曾和何啟說過一句話有商台就有大班今天亦都有商台亦都有大班不過就不在一起商台還未倒閉大班又未死所以我們一直可能功高蓋主從來都沒有想過會被人炒魷魚亦都沒有想過商台要對付我們 去到2003年左右,2003年,梁文道是不是2003年入商台的? 就是葉漢良,但葉漢良的位置叫GM 接著在2003年或2002年尾某一天余曾就在直播室我做完節目之後大班找你去吃晏我什麼事有個人我想你見一下他無所謂吃晏有晏吃無所謂就吃晏當年他原來叫我見蔡東豪 之後的COO 他說蔡東豪就是一個青年才俊找夠了上了岸了因為他賺夠錢了退休了已經不做事了其實很多人不知道2003年蔡東豪已經準備退休了他說他找到一個人他未做過電台蔡東豪當然認識因為那時候他用袁福生的名字寫過他就說我找到蔡東豪 我希望他來幫我們,有些紅圖大計,又說上市,又這樣那樣 當年蔡東豪大家知道 青年財進是財經界的青年財進專門搞上市做研究。我也很有興趣認識他，所以我們去了Grand Hyatt日本餐廳，在最賣的卡位，我們誰的位置都記得，一進去右手邊卡位最入的那個，看到鵪鶉坐在那裡，蔡東豪年輕人梳平頭妝，大家說說客氣說話。 其實余曾說我們想找蔡東豪幫忙，但是很害怕，所以要找你去說服他，告訴他你不是那麼害怕，還有看你接不接受他，當時小弟受寵若驚。見到蔡東豪我們一見即合，因為我們今天都是好朋友，我剛剛才跟他吃完一頓，剛剛去大班樓吃完一頓。 蔡東豪我就跟他說我講了相同的情況給他聽，我就鼓勵他，這是一個挑戰，既然余曾這麼看重你就做。事後吃完餐飯之後，事後見到蔡東豪就上班了，做了COO。我記得當時我曾經跟他說過一句話，第一天上班差不多，我們記住這個位置很難坐。 我入了差不多是2003年到2018年，我見到一個一個這樣走，我說小心公告蓋住，我說余曾每次找人進來最尾都沒什麼好下場的。葉漢良是也，鄭丹瑞是也，金國亮是也，事後證明蔡東豪是也。是啊，還有一個人正在教人做講話的，他叫王什麼？王永。 不是王永，我認不出，我不認識他，現在好像KT一樣，經常登廣告教人講話的王什麼鬼，很英俊的那個人，做節目的，又來進去做consulting那些東西。我已經警告蔡東豪了，我說這個位置真的要好小心，我就百分之一百支持你，所以我對蔡東豪是完全沒有戒心，所以蔡東豪就請了梁文道進來做台長。 梁文道也對我都很客氣，我根本也不需要理，你知道我不理他，你都知道當時我雖然不知道，但我知道這個風波茶杯是一個王牌的節目，廣告就多到你要賣廣告去風波茶杯，繁忙時間 附加費的， 要給老頂的，還要買豬肉要搭豬頭骨的，即是你買一隻風波茶杯，你要夾十隻其他節目的。 那你才可以進來，7000元一隻廣告，歷史來的，當年我就總之知道我怎樣，我不理了，我自己有自己的辦公室，商台沒有一個節目主持人有辦公室的，只有我一個人，辦公室跟台長一樣大間的，隔離房，隔離房是台長，另外一邊就是總經理，我坐中間，與世無爭，我做完節目就做我的事，所以我從來沒有戒心，尤其是當年我受過傷之後，當了阿寶的嘛，商台。 我以為有雙台有我，當時真的完全沒有戒心。當時他請你回來的時候，你每天都丟一張紙給我說我講錯什麼，我又很過癮，我若無其事，我拿一張紙，拿一張紅筆，好像看相片那樣，這裡圈一圈，那裡圈一圈，好像我們現在外面的圈，圈完之後亂說，第二個圈你吃什麼？ 第三個圈關你什麼事，然後打回頭簽我名，我當作玩的。這件事林毓華知道，魯浩榮知道，我們個個都覺得很過癮，為什麼找條臭魚臭味乾的黃毛小子走進來教阿叔做事呢？我完全真的沒有戒心，為什麼說所以這個 puzzle 今天才正式向外公佈解決。我現在要審理是什麼呢？法官大人，我現在盤問這個證人。 第一他請你進來做這件事的時候，他叫你做什麼先？第一件事，他那個時間梁文道包裝得很好的，他就說就好像 New York Times 的 Public Editor， 即是風波就有一個類似 Public Editor 的東西，要看回水準，矯正可能說錯話或者說得過火那些問題。那時候我說這樣都有點意思的。 梁文道是很迴避自己可能有潛在言論自由問題， 你現在不要加這些評語下去，當時你不要，法官大人，我可不可以請一個證人呢？ 其實你在家寫的或者是home office或者是秘密特工又不是秘密特工總之聽完通常聽了live之後我會再聽一次錄音的在881個人心.com聽兩次才寫很多時候不會聽完一次就寫就不會有些point不記得聽不清楚live的報告是交給誰他說了發覺一交給台長二交給余爭三交給節目主持人 有沒有交給監製監製沒有當時的電郵沒有電郵的我那時候我們哪有電郵你每天給一張紙我他會幫你印刷我想問一下他有沒有跟你說要盡量看看大班有沒有亂說話尤其是亂說話有什麼一定要寫下去 最重要是找錯處是這個意思嗎即是叫你小心聽每一句話有什麼錯處就寫下是的有個表好了當時你有沒有考慮到他的動機當時考慮到我覺得有點古怪但因為我送人民因為我認識了人民一段時間我覺得他不會那麼壞吧 以示公道直到今天梁文道我好朋友蔡東豪更加不用說我們是好朋友因為他們兩個不在我不敢懷疑但亦有朋友跟我說過他們兩位當日進去其中一個任務就是要怎樣可以弄走大班不過蔡東豪他沒有準備這樣做 進入來之後他知道更加知道不可以這樣做所以最後他倆被人炒魷魚的原因是最後我們做的但是你在動機不良其實你也知道管理層的余爭派給他的任務是不良的動機可不可以這樣說合理不過他倆比較在良知上面有抗拒梁文道都說你做那時可以做得保護大班一點他是這樣說的 我想問就是你當初說的錯處有沒有一個客觀的標準還有你剛才說那句你可以做得保障大班一點其實這個你不覺得是很特別還有出發點就是說你是應該做死他不過手下留情有沒有這樣的感覺我有的因為當時所謂標準找錯處標準 第一件事就是看廣管局的節目守則應該是看了這本書先的他的wording對事實的陳述又沒有犯了廣管局的線然後再找些Meyer的東西寫下去這就是當時的做法但是你曾經說過你是看看他有沒有過位的地方 越過某一些位置那位是什麼意思過位就是廣管局那本東西是根據廣管局那本東西做的但是有沒有說在政治方面有些這樣的暗示因為廣管局那本東西就是白紙黑字但是他怎樣去演繹裡面的含義是有沒有一種明示、暗示還是你自己雙方面的了解 是什麼叫做過位、什麼叫錯處因為白紙黑字來講的演繹方法是很多種的 純粹看條文做人純粹看條文做人看回以往講過的判例是這樣看做人那時他說有什麼政治暗示我就不知道我想問法官大人我想盤問這個證人除了跟港管局條例他有沒有叫你找一下特別留意大班有沒有對某些人有誹謗性或者有對某一些政治有沒有政治立場 政治立場沒有有沒有叫留意有沒有罵這個政府罵共產黨罵得太厲害有沒有叫你寫下他說如果你罵一些字激得滯的話就寫下用字很強的不要罵誰總之是strong wording很清楚我想說當時法官大人我當時的節目很厲害的由8點做到11點 做三個小時好像試過七點半初初七點半做十點後來七點半做十點有一天蔡東豪就跟我說大班你不要做那麼長了做到十點鐘停了我說因為那時候廣告太多每一個小時講話的時間是不夠三十分鐘我就為什麼可以做那麼長我經常在罵那些廣告 我認為阻礙我說話所以我就做三個半小時有一天蔡東豪真的找我大班不如這樣做到十點鐘好了我說什麼事啊向我有個新節目找了鄭丹瑞和毛順坤做什麼做什麼爸爸媽媽親子那些節目就好像叫爸爸媽媽上下聽眾可以提我們有聽眾提我們那個叫黃什麼 王桂林提醒我們王桂林他坐在我隔壁房間不夠好像兩個月走出來爸爸媽媽什麼的爸爸媽媽我只記得爸爸媽媽接著我還記得爸爸媽媽接著他說給我聽開個新的節目開拓新的廣告我什麼廣告啊Tony屎尿片和奶粉他沒有說屎尿片的他說譬如奶粉廣告我看著蔡東豪 你真的要拿屎尿片來廣告我沒所謂就做我的世界最重要是有糧出你要做你說要開拓廣告客路不要只有一種廣告要拿家庭廣告奶粉和屎尿片其實我不知道其實在閹我現在我們所有說的話各位聽眾 是看回頭當時我沒有這種智慧亦都覺得這個黃世澤是白癡的我以為這傢伙因為那時候我們經常被人投訴找個白癡仔來整張東西給我彈我每天有東西玩一下拿一張紙打個交叉送回去給台長我就叫盧浩榮交回去就行了盧浩榮你知道一個好人一個你跟盧浩榮說話你認識他你知道他皺眉頭看著我 又玩東西大伯不是玩東西我那些有瘋狂我怎麼理會他他跟阿叔說話我為什麼聽他說話我就走了日日如是當時現在看回歷史就最好為什麼今天拿這件事出來說呢其實今天的商台如果看了昨天你才知道就知道現在你在做以前其實 我沒有李慧玲那麼威風梁文道找個白癡仔不好意思找個黃毛小子來監聽我我沒什麼所謂其實他不是黃毛小子當年黃世澤已經出名了是一個專欄作家所以梁文道當然認識人找人找個文化人第二件事知道有新聞觸覺今天你在D100都是因為你有新聞觸覺 所以不要猜你做這些監製所以他的新聞觸覺是怎樣所以就找了這個人當年是周鵬進來做還是在這裡的周鵬周鵬在這裡周鵬就坐在Fanny和盧浩榮後面他跟著站國陽的你知不知道有這個白癡仔監聽我的知道周鵬都點頭了其實你的監製以後做節目你拿了麥克風說話一起說才過癮的 麻煩周鵬我們的監製周鵬在商台也跟我做了很多年同事不過就沒有監製我的節目監製黃毓民和助理監製和歌名頂的 光明，但我也做過。你也做過，他做監製，我做主持，他做節目主，他做助理監製。周鵬，當時你坐在Freddy後面，是啊，我坐在角落頭位，縮在一角，不是經常夾著我們這班人，競爭對手來的，大哥。你覺得我們很過癮的，這班人，我就負責晚上動問，夾實你們，上午已經做什麼了？那你有沒有看到這個白癡仔做什麼？ 他都沒有監聽晚上節目，沒有的，只是監聽早上做的。那你有沒有覺得公司為何放這麼多資源給大班，又要找人幫他監聽？我覺得是有些浪費資源的，那個人說話有口齒不清，又不知道他表達能力好像有些問題，但寫文章又好像有些料到。那當年我們就懵懵懂懂的，都不知道公司其實想對付我們。 今時今日如果看到李先知他其實是用同一種手法對付李慧玲，你明白嗎？我明白，所以今天要拿出來說就是他招君體也相當，雙台余爭做事是一條路，是一種風格，他就是這樣的，你不對就簡單找人監聽你，接著告訴你你說錯什麼，接著就找藉口，接著找藉口，動你，解僱你。 即是說沒有廣告，昨天李先知寫說李慧玲沒有廣告，不受歡迎，好像是這樣寫的，又是即是那些東西，我不是要找陳志雲去做，陳志雲是明星，可以吸引多些廣告，對吧？應該遲些是會做的，還有我收到這條資料，這條資料就不是商台人說給我聽的，他就在外面找了一些名人， 就已經錄了一些短的好像我們通識那樣，他們叫一圈圈，就找一些音樂來夾，他不是的，他現在預備新的，你又不知道，周鵬，我有個朋友，我不說誰了，就是被邀請發表意見的人，他錄了音的了，預備插進李慧玲的節目裡，而且這些人是比較保守的，就預備不斷插進去，將他那個講話的時間縮到最短， 支離破碎，將個節目， 將個支離破碎，對。 喂，今天就是很簡單，我為何今天說這件事，就是我們的言論自由受到打壓，我現在要求自己有企出來，麻煩你天助自助人，如果你不想你聽收音機、聽電視的自由被剝削，香港沒有了價值，沒有了核心價值，香港沒有了公義，沒有了第四產業。 這個第四支柱，沒有了這個第四支柱去監察這個不公義的政府，大家就很慘了。玩完了。所以現在我們要求就是很卑微的要求，就是我們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我們大聲台犧牲我們自己的節目時間，我們無聲抗議。 讓大家知道原來打開心機沒有東西聽，或者沒有你想聽的東西，打開電視又沒有一些你想選擇你看的東西，你就要走出來，一個很卑微的要求。我都不要求你上街，又不要求你去維立法會，那些我都當然希望你會，很簡單，你用我們那封信 寄去給立法會，最簡單的fax給立法會，為什麼呢？ 等60個立法會議員全部都收到，以及他們資料多少，最好整羅抬出來，這些信就給立法會議員，全部都是要求他們支持通過這個動議辯論，運用這個立法會的特權條例，要拿這個就算沒用的資料都要拿，我們回來再說。所以這段時間資料數目40年來一次過增加1倍， 說明什麼呢？說明我們創意產業的發展，包括我們這個免費電視台他們所做的創意文化活動，將來的空間很大的。目標是非常之清晰明確，是要盡最大的努力，是盡快去處理好這件事。任何可行的渠道，我們都會去處理，我們的接觸是會持續的。 道歉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們談得很仔細，所有裏面道歉的形式、內容、甚至字眼我都有談，是很清楚、很重要的東西。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執言。 开启真相，风波里的自由风。主持：郑兼汉、王国同、毛孟静。茶杯焦点。 我们昨天就透露以工业界立法会议员林大辉为首的四散人联盟原来正正起革命，不计一早表态支持用特权法查法牌风波的医学界议员梁家骝，其余三散人包括林大辉本人、建筑测量及都市规划界谢伟全、保险界陈建波，原来正在积极考虑支持由公民党法律界议员郭荣亨提出的减辣修订案。 今天下午5点，林大辉果然约了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苏锦梁见面。据知，大辉会在会上向卡片苏表达他们的心迹，大家必定要密切留意他们三散人的投票去向。目前，表态支持特权法的功能组别议员总共有14人，加上三散人，只差一票就可以通过议案。因此，现在的关键就是涉及 利益冲突的李慧琼、梁君彦、石礼谦以及马逢国会不会避席，因为只要其中一人避席，郭荣亨的修订案就会获得通过。据知，西环就非常关注三散人的去向，以及一直指示相关议员不要打开避席的缺口，因为只要一个人避席，其余三个人就难以自圆其说，因此只许进不许退。 为了还香港一个真相，我们D100除了会在下星期一至三停播以作无声抗议， 希望透过D100小小的力量以唤醒沉默的大多数， 思考一下无声的恐怖之外， 我们亦都公开呼吁所有D100听众， 全球华人都要站出来，透过电话、传真等不同的方法向立法会议员施加压力，用选民的力量逼令他们支持特权法。同时， 要有利益冲突的议员全数避席， 否则我们就要他们在2016年 立法会选举上票债票偿。 6点14分， 其实今天我们就是要重温历史，去看今天传媒受到打压，尤其是商台 04年本人及黄毓民和李鹏飞 被封咪，而梁文道被解雇，蔡东豪被解雇，这个引起轩然大波。但正话大家听过了，当年梁文道和蔡东豪入商台，其中一个任务就是要钳制郑经汉和风波女茶杯的言论，请了黄世泽进去做监听，就希望每日在鸡蛋里面挑骨头。 再讲一点少少秘密，其实这个就不是秘密了，现在黄世泽就会披露一些鲜为人知的来龙去脉，但当时大家都不知道，大家有个良好的意愿，也都我亦都知道蔡东豪入商台的时候，曾经跟他一些好朋友，即是我们大家的共同的好朋友，讲过话他都有这个任务，但他就不想这么做。 他就想入来观察一下究竟郑经汉这个人是什么人，这个节目是不是应该改，是不是需要真的删改呢，但最终他站在我们那边，他站在鸡蛋那边，他站在正义那边，所以被炒鱿鱼。但其实当年梁文道一句说话，他那句说话是没力的，但那句说话就给了余曾一个借口去炒我。 这件事很多人都不知道，因为当年来势汹汹，我知道受了很大的压力，我牌就复了，现在讲2004年，当时我有间公司，我自己都没去过，竟然有人走去林鸿友，也都有人出面威吓我们，包括黄毓民都被威吓，所以当时我就受到压力 都挺大的，尤其是來自家裡的壓力，我就去找蔡東豪，就跟他說我都意氣難山，而且真的實在，我也寫了文章的，其實誰找我封咪那篇文章出來呢， 我封咪那篇文章心力交皮那封現在立刻下去跟公眾交代過我就去找蔡東豪找副主席何琦我說我真的受到很大壓力我說我被人威嚇安全受到威嚇我家人很擔心其實我都不想做了我說其實我都差不多時候退休了我說不如這樣你給我放5個月假 讓我放5個月假沒有薪的讓我避一避風頭也自己冷靜一下看看我將來的決定自己做什麼蔡東豪和何啟副主席是批准的但事後余真是大法雷霆認為他不應該讓我告假他亦都我告假之後他就跟著炒我魷魚所以我是被無理炒魷魚的人我告假是副主席批准的 接著就說我棄兵偽甲封咪其實那個是假的因為我是告假所以後來他道歉他說我沒有棄兵偽甲他說李鵬飛是黃毓民是鄭兼漢不是他後來也更正了臨放假前我就請了蔡東豪和梁文到去馬會吃西餐吃晚當是大家我自己farewell自己 我當時跟他其實我在告假之時其實我跟蔡東豪說其實我沒有心的我就說如果電台真的受到很大的政治壓力我說我這個明白因為我都受到我說我會離開用一句說話都不說你跟足合同做就可以了其實我當時跟商台有一個5年的合約是簽了做了剛剛大約一年多一點 我很簡單,君子不出戶言,如果電台真的受到很大的政治壓力,如果真的需要我封咪的話, 我是I won't say a word, I just walk away quietly, 即是我會離開電台,只要大家跟足合約條款去做得了。梁文道是無心的,言者無心,聽者有意,他就說了給余真聽,這個是告假前,我將程序搞錯了。 余真插一插你告假的時候是續了牌還是續了牌然後我們就壓力了又林紅友黃毓民都被人襲擊但如果時空沒有錯的話在美麗華酒店當年是有這樣的事之前其實是我告假前我這樣跟他們說然後我就告假 梁文道就沒有心的跟余真說大班說如果你要走很容易跟足合約就行了他不會說話的即是他不會發難的大家好來好去君子不出戶言也做了這麼多年我也真的很感謝商台我直到今天仍然很感激余真很感激商台這是另外一件事我感激的原因就是我從來沒有做過talk show我做過電視 在1995年被人封了龍門鎮被腰斬之後 我打算選1995年的立法局議員 那時是1995年2月 有一天余真通過葉漢良約我去半島喝茶一坐下二話不說我認識余真很久幾十年了喂找你來做電台我說什麼啊我說做電台當然沒問題我做過了 OK Pine Time, Driving Time 8點到10點 這是黃金時間你做就可以了我說我還沒做過不行了我說你可以了我說好啊接著我說我有條件其實我不是很想做第一我告訴你我95年會去選立法會立法局因為我覺得當時如果做立法局因為是歷史最後一屆我希望 在歷史裏面留名但余真就說你九月才選而已現在才二月先做了到時就不做了我跟余真說如果我真的要選的時候我就不想被人說我利用做這個節目去增加我知名度去拉票因為我已經做過龍門鎮我說如果我決定要選我就立刻不做不要緊你試試這個就是後話接著 做了一個節目,我當時開出的條件,我當時剛剛在白龍門出來,我是上市公司的CEO來的嘛 我就開了一個價錢跟我做CEO的價錢一樣，我說找開那麼多錢當然是很多錢，從來沒試過有個節目主持人拿那麼多錢，跟一間上市公司的CEO一樣那麼多錢。第二我就說第一我要選拍檔，他說誰，我說林毓華，他有少許hesitation的，但沒所謂，你說找誰找誰，OK，跟著我說還有，我還未完的，我還有個秘書的。 都沒問題了，接著他就說考慮要考慮一天，因為我開的條件很辣，其實不想做，我想不到他會給，他就說一二三你給不給，第二天他打電話可能打給我，殺你，就殺你就殺你，那就做，那就這樣，那就這樣，就馬上證人來的，他就當時給了一個評語，他就做自由風的當時 在港台，他說這個風波的茶杯是拔地而起，第一天就已經爆了，未試過在廣播市場做得很過癮，黃國彤也可以做證人，那時候我和李柱銘就說我要選立法局，李柱銘就說了一句話，他說你做六十分之一做什麼鬼事啊， 你進來立法局沒有影響力，你只是六十分之一，你不如做第六十一個議員更好，我們和你女影外合，這句話收尾也是被余曾拿著當日炒我去開記者招待會在 Conrad 其中一炒我一個原因就是我和政黨和李柱銘勾結女影外合，所以很多事情你現在說出來你就看到你原來每說一句話 將來都有機會，不是未必要你說，說了將來是你的政黨政工，法官大人，你明白嗎？就是這樣，所以整個故事基心很重，你說的是1995年，但是2003年，然後說你那些說話，兼且還有一件事，2004年，他炒我2004年，他就拿這件事出來說，鄭兼涵和李柱銘女性外合說勾結政黨，這是其中一個罪名。 第二件事就是我要選立法會，所以要解僱我。他說解僱我的時候是5月尾，選舉是9月份，8月31號，我記得這麼上下，截止報名8月31號。你都還沒退加拿大籍？我還拿著加拿大護照，我哪有想過去選，我拿加拿大護照沒得選的，當年你記得陳偉業、張宇仁都沒得選，我都沒得選的，就是因為他們曾經上過加拿大大使領事館，說我不做加拿大人，我要選立法會。 領事就說政黨處理咯，幾耐啊，6個月或以上咯，沒得選的了，當然陳偉業沒得選，張宇仁沒得選，都是因為這個原因，還有很多其他人，有自由黨人什麼人都有，我為什麼知道呢？因為他說我就想著你炒我之後，我就把聲音留住，你逼我去選立法會，我當然去選啦，但我拿著立法會，我拿著加拿大護照，我怎麼搞呢？ 我就去加拿大領事館見他，總領事跟我說，鄭先生，在你之前有很多人來過，我同情你，我說給人封咪，他說我跟他們的理由都是一樣，我說我不可以，我們根本沒有權將那件事加快處理，他說有自由黨的人，有什麼人，他沒有說明，我一一拒絕， 即是幫不了的，我要求expedite，他說沒得談，但他很過癮，加拿大領事又，這個總領事很過癮，他說如果鄭先生你申請政治庇護，就容易過你申請不要做，加拿大人，他說如果你要求政治庇護，我可以立即答應你，不過他很聰明的提醒我一件事，真的，這個加拿大總領事好東西。 他說有例外的鄭先生，有個人叫做馬時亨， OK， 他拿加拿大護照，他就放棄加拿大護照去做局長，他10天搞定，他說他找李兆光，李兆光當時是保安局局長，如果你找到李兆光，你就告訴加拿大政府，因為我要做官，由加拿大政府出面， 那就有機會了，10天他給個例子，馬時亨就10天搞定了，你有沒有辦法叫香港政府幫你出面， 我們貼線我說政府茅皮我真的叫香港政府幫忙而且也沒理由選立法會關香港政府什麼事呢他幫得我也幫別人也是不可能的但我突然想到他有例外然後他還說了一句話我又學了一句英文毛毛來了我又學了一句英文他突然間扔英文出來加拿大總領事你不做加拿大人你要小心我小心什麼 他說,Be this stop allowed to base,我什麼意思啊?英國人,那時候有很多拿英國護照,例如劉慧卿之流,放棄了英國護照,或者要毛孟靜那些,他就說英國人就可以放棄,有兩個機會,放棄一次之後,可以重新申請拿回英國護照的。加拿大人,Canadian dogs only allow one bite,你一不做了, 以後沒有的了你想清楚我就拿著他那句話十天搞定你知道我在加拿大從政的以前都是我就有個老友在簡直是副簡直是Prime Minister的Chief Staff 即是那晚出不怕幕僚長是我以前搞政治的時候的老友記我馬上去找他去加拿大找他 我講完問題給他聽 由PM Office 即是 Prime Minister Office 加拿大總理辦公室寫封信責令移民局盡快處理我的個案接著搞定我沒有巴馬省我15天搞定就是這樣的故事你明白嗎這就是歷史了全民莫須有的我要去選立法會說我和李柱銘勾結說我 棄兵危甲所以我問他選了立法會那是歷史說回你了現在就審你了你當時在商台除了你的政治任命就是去監察鄭經翰的言論雞蛋挑骨頭每天寫報告給余曾給梁文道之外你也做過什麼壞事呢兩樣東西啦 一個衰事一個不算衰事但是有一個就都看到余曾的真面目第一個就是做光明頂的主持當時做光明頂的主持其實有一點當時我感覺到其實他想怎樣就是找我看著陶傑的但是後來有一件事就令到我都被余曾照肺接著我就沒有做光明頂 哪件事呢就是當時有個神舟五號太空船就上去了神舟五號太空船我們五點半這個廣告的break之後一定要回來再審我們今天我今天做prosecutor你做法官好聯射了上去之後好像是不是要去廣告的 好像要去廣告你先說完這些不是新聞你可以說那時候神舟母射上去那時候我陶傑和梁文道那天主持光明頂評論那件事陶傑說了一句發射神舟母是沒錢開飯有錢叫雞 說了這句話之後大公報就大公報那麼出奇毛主席說過不要父子只要孩子大公報那裡點名批評陶傑我和梁文道三個然後余曾很搞笑的就是大公報那篇文章出來之後就找了陶傑找了梁文道找了我去照肺 就是說喂你這樣說話都可以的那正常那些那是低俗一點的你說不要父子要孩子就好一點我也同意是有些低俗那繼續呢但他很明顯就不是因為低俗是因為大公報覺得我們這班人掃點亡組抹黑做過那你就不做了那還有什麼壞事做了接著還有就是我們先聽廣告 所以電視牌照數目40年來超過增加1倍 說明什麼呢? 說明我們創意產業的發展包括我們這個免費電視台他們所做的創意文化活動 將來的空間很大。 目標是非常清晰明確， 是要盡最大的努力， 是盡快去處理好這件事。 任何可行的渠道我們都會去處理， 我們的接觸是會持續的。 道歉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們是聽得很仔細， 所有裡面道歉的形式、內容、甚至字眼我都有談，是很清楚、很重要的東西。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執言，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鄭兼漢、黃國彤、毛孟靜。 6:36，你怕我爹爺？人家經常說我沒有人說我又不出聲，人家不出聲，你不說話，你不說話，這個是一個我可以vouch過去的，一個挺盡責任的立法會議員。我勤力，我將勤補拙。你對的，你對的，你幾絕。 你未來之前，其實我為什麼黃世澤在這裏呢？其實黃世澤因為當年我們不知道，現在看回背後，原來當年2004年商台續牌之後，其實就回應商台那個回應，就著李慧玲事件，他們沒有預謀，沒有什麼，那不是的，當年也是沒有交換條件，當年續了牌了。 接著2004年就請了黃世澤，2003年請黃世澤去監聽我，雞蛋跳骨頭，就想整走我，這個就是他監聽你，真的，即是說了，你不知道，每天寫了一張報告，救命，我簡直叫救命，他說了，他解釋了，被人利用，年少無知，當年25歲，我們說完最後一句，說完就可以了，你除了監聽我之外，接著你還有什麼壞事做了些。 也不是壞事，是2004年去到2月3月，阿良問到就很奇怪地，然後叫我寫，除了每日監聽之外，就說你寫一些專題的研究報告，我問什麼專題研究報告，他說第一份就說評估一下究竟那些名嘴會不會自己封咪走，即是政治風險有多少。 這個是頭一兩份都是的，到第四份左右就已經評估鄭大班有沒有機會選立法會，已經出現這樣的報告要我寫，我笑著照寫。接著去到第五份就說，如果一旦不幸名嘴被封咪的話，例如被迫放假的話，因為受威嚇的原因，商台有什麼方法去自保呢？ 即是他要我寫這個報告。而當時在管理層裏面，為什麼李慧玲會入圍商台， 其中一個原因其實是replace黃毓民的替代人選，當時管理層是很清楚發生什麼事，就覺得就是黃毓民會走的，接著就找李慧玲替代。 這個就是去到後期。你現在這樣說這些事，但完全是一面之詞，是不是應該找梁文道來對話呢？ 對話呢？不是，梁文道那些是跟我說了的，是真的。是的，是嗎？我們講的全部是客觀事實。你做媒體的，不是，我們沒有謂的。第一，我們現在不是指責梁文道，其實跟梁文道沒有關係的。梁文道後來都是被炒的，因為他站在我們那邊。他站在雞蛋那邊。 你不用扮雞蛋， 不如對著商台就是了，對著商台炒你都不是雞蛋，是甚麼？你鵪鶉，我那時辭職，鵪鶉蛋好丁，鵪鶉蛋好丁粒，即是當時他已經有個評估了。其實那時我們沒有說要封咪的，沒有，那時已經叫我做這樣的評估了，即是他已經事先有做這些功夫。我們為什麼要說呢？ 無疑就是今天我們說回李慧玲事件，是很擔心是不是真的，很大機會，歷史重演，我們當日我遇到的事今天他全部預算了，你看你才知道那天說的事就行了，我證明給你是真的。我想打電話，謝謝。我想打電話給慧玲談幾句，但我想他這幾天一定很多人找他。 壓力很大，誰打電話來都要說一段話，認是還是不是，他都其實回答了什麼事都可能發生，你都明白了，無謂強人所難。 但是你說是真的，你不是得到慧玲正式，不需要，我有其他人爭我，有大件事，我沒有，他沒有跟我說過任何事，我不算的，是你自己的。今天你看到他蘋果說的話，他都說他以前都不相信，他自從發生HKTV事件他相信，他自己說相信的，你今天沒看蘋果嗎？他說相信的，但是仍然有些餘地，當然有事，作為一個評論員。 作為一個評論員仍然在公司打工，如果說一句不要理了，不要緊，我們這是真人show，不就是看不到樣子，這支東西可以弄走那支，阻礙了看不到你的面，你不要搞那些支東西，因為聽心機，不是的，現在我們是不單止audio是video，聲音有40萬人，四十多萬人，看的只有40多萬人。 看的只有萬多人，我這麼少的，不要搞人，你搞亂都聽那些人，繼續，你有什麼想知道你問我，倒過來盤問我，李慧玲，如果這次事件是找她做人質，作為我剛剛回答你的問題，交換的問題，如果你問我，我要回答你，就有問題，你賺人哥幣，你無緣無故玩個屁，不要搞。 你不要笑先，你真是猥瑣，你猥瑣，你笑得猥瑣，你笑得猥瑣，我是很暢快地，繼續，如果一個資深的傳媒人，一個評論員在公司打工，如果有人問他是不是要封你咪，你的答案不是斬釘絕鐵說不是，還要說我相信，已經是 言下之意，所以不用說了，解釋了你了，你不用再問了，有時不可以強人所難的，繼續審問。跟你以前的情況，我只是說了，今時今日有人監聽李慧玲，當日我就說回，現在誰監聽李慧玲？高層。 現在就不找鵪鶉監聽了，因為現在年輕人扛不住，以前都以為黃世澤傻，還說他還有一個梁文道，梁文道可以找到黃世澤這樣的人，現在今時今日商台沒有一個梁文道級數的人，你怎麼找那些青年才俊幫你做事，難道找何文思潮叫什麼？ 一時間Joshua，黃之鋒，你說是黃之鋒，他監聽李慧玲，你猜他肯不肯？理所當然，他肯不肯，我現在很介意黃之鋒明年一定要入到大學，一定要入到，他一定收，如果入不到我介紹去哈佛，真的，他這麼知，他肯去的，一定收，未必哈佛，Ivy，總之Ivy，實收，大班講的，記住大家。 這個很重要，大哥，獎學金都要給他，真是，歷史上只有一個年輕人，中學生搞這麼大的運動， 在美國來說,這些學生搶著要， 他SAT考不到都收他， 不要說他都算了，讀書對嗎？對，這個真的，但仍然說回你剛才說的那筆，黃世澤以前會做這麼奇怪的工作，他請我回來監聽，我都是整張紙給我笑你碌地，不過只是說了不重複，真的傻傻地，人家剛開收音機，現在才聽，可以嗎？那不行，可以重溫的，但說回免費電視，那裡的電視牌，我有些出奇，我都未得閒，自己很多其他事情在搞 什麼八會停播三天，我初期害怕，我說這一百停播三天不是，就是撐免費電視，說些詳情來聽一下，我們就已經對這個政府是絕望的，對林鄭英領導的，對不起，我是悲觀的，真是消極的，你想想12萬人圍他， 你想想現在全香港有誰人夠膽站出來說我撐梁振英， 尤其是在電視線，那些不是人，對不起，我說人是有良知的，人是有良知的，他有回答嘴，我聽不到，說一次，不要緊，大班其實就是不是支持香港TV的，是支持我們要那個制度是要明確，還有也是他的篩選的標準，這個不用說了，我們撐這個公義，我們行公義嘛。 跟HKTV和王維基沒有關係， 現在就是說 對傳媒的鉛製， 你看到在2004年封咪， 我們對這個政府還有什麼希望？我們給不到壓力，今天我又不是10點前特首，我都知道自己暗春，馬英被暗春很慘，悲痛的，縮了，馬英這麼大隻，縮了這麼小粒，你繼續做下去。我們唯一只可以做一件事，我們原來全世界每天聽的，我們初初說30萬，其實到今天已經50萬， 最新數字是48萬到64萬，我拿中位數50萬人聽，我只有做一件事，就發動這50萬人全世界寫信給所有立法會議員，每一個立法會議員，幫他，告訴你一定要投反對票，就是這樣，這個行動就是這樣，所以我們就用叫一個叫做不是投贊成票，我們騙人票，即是我知道，反對這班人，反對鄭英，要省回我的封下郵費，都可以的，不行的， 等數字我們都等他知道民意，不是的，你一個學生可能瘋起來又要開會，我怎麼知道開什麼會，上次沒有投票去台灣開會，不是的，他支持大愛，不可以的，他作為一個立法會議員，他要盡忠為香港市民服務，對不起，我一談，所有人都給，就算你 突然在肚子裡醫院都要找個擔架抬你的頭，懶都懶回來，好，真的長毛，所以我們只可以做一件事，影響我們自己的聽眾，我都不影響香港人，只是影響D100的聽眾，我們叫無聲抗議，散咪三日，讓你知道好像黑暗中的對話，突然間原來我想聽收音機，我想選擇我聽收音機沒有了是怎樣的，我想選擇看電視沒得看是怎樣的， 讓我們的聽眾切身感受，就麻煩你求一下你，走出來幫大班做一件事，或者幫D100做一件事，其實幫自己做一件事，你寫一封信，fax到立法會秘書處，喝停這班人，我直到今天為止，我剛才說周鵬讀的分析是錯的，他說現在有些立法會議員有利益衝突的會避席， 多餘啦，下一分鐘我不知道，我不是先知，是仍然那班保皇黨收到的指令是反對，仍然是的，沒有PNP，仍然是的，到今天為止，這一分鐘為止，我剛剛在進來之前檢查過了，這班人，剛才周鵬搞錯那篇分析文章，我不知道從哪裡讀出來的， 他說這班人因為利益衝突去避席，不是避席，他不投票坐在那裡都死的，他坐在那裡就會超過半數，他坐在那裡就等於數夠票，他最多不投票坐在那裡，說我有利益衝突，但你知道我跟你做過立法會議員，你在做什麼，他是計算在座的人，你超過一半數，你走出去就大鑊了，他不會走出去的，走出去等於差不多一半支持的，你明白嗎？所以我要告訴大家，仍然形勢不是差一票，是假的，今時今日六八九做了一件什麼呢，他就叫了一班建制派議員去，就給了民建聯去看，就告訴你我們為什麼不給牌。 黃維基，其實他說我已經交代了給你們了，其實你們要拿這些文件最多都是這些文件，也可能連這些都看不到，我底褲都剝了給你看了，好像那天曾鈺誠那樣倒轉給一個屁屁人看了，他已經告訴這班人，你不能支持這個PNP，如果不是這個政府破壞了行政會所謂的保密原則，所以我們今天就要寫信，我們就要一個無聲抗議， 要逼這班人，因為有些人是有動搖的，我說什麼有兩幫人有動搖，第一幫就是 工聯會很擔心16年的選舉。 民建聯一點都不會動搖的，因為他完全絕對忠誠的。蛇齋餅其他還有一些西環契仔那些就擔心因為直選。但最過癮的收到的消息，自由黨已經在想轉台。不是吧？是啊，堅的。我用座給他的。他轉台了又。很感激我。又在想，因為他們亦都受到很大壓力。 我本來不是一個問題，你信不信自由黨？你信不過現在這分鐘他們還在考慮轉台，未定，亦都是一個艱苦決定。所以我們為什麼要動用我們50萬的群眾，一拖四最好，那變成200萬，再打個五折100萬，再打五折50萬都行，有50000封電郵，你寄給所有立法會議員，他不到他不聽民意，因為我唯一我們仍然包括本人在內， 對政府的失望，但對立法會議員還有少少期望，而這個期望不是期望立法會議員，是期望行使你的選民力量，去促使他改變態度，是唯一的希望。如果我們不做死的了，所以我沒有要求人家上街又去維立法會，我沒有，我都不敢要求，當然大家去最好，但我們要求寫信，如果有50萬封信，我可以擔保你這個PNP一定過到。 星期三我的理解就是我們會輪流說話， 是不是都15分鐘 我就讀了大公報的文章還有你們要拉布，還有就是有空就說到半路，主席麻煩你數一數人，我從來沒想像過我需要做這件事。以前你知道立法會最多是我和李柱銘的，是嗎？ 有空就要求quorum，因為李柱銘最近特意我一說話你叫人回來聽，然後李柱銘就跟我說，特意你一會兒你說話精彩，你的篇文章快點 叫人回來，我幫你按鐘，你自己按。如果你不是很熟悉什麼按鐘叫人回來，就是要求數人一定要夠quorum， 即是要35個人在場，會議才可以正式繼續下去，就留會的了。我們得閒叫人最麻煩的時間是15分鐘， 即是叫你黃國彤走開了，譬如助理告訴你快點回來，你就剛走開了，叫司機飛車回來，就給15分鐘。 但如果大家都是輪流叫人拖到隨時去到午夜都可以，請大家放工之後一定要回來。在立法會歷史裏只有我一個人做這件事，你學一下。你知不知道他們每個人趕著放工嗎？ 每次投票縮短時間3分鐘，3分鐘縮短1分鐘，我每次舉手，每個人都罵我，所有全立法會議員。但這個意義是甚麼呢？我覺得沒有理由要縮短時間，因為當你去投票， 你是要很嚴肅去了解，或者提一下劉健儀，他不敢提，因為通常由內會主席提，他們不敢提，知道我玩東西，我都舉手反對，永遠都是反對，不用提了，所以我做這些事。你這一百停播三天，你有沒有損失？我們停了，當然有了，其實現在剛剛我們由明天開始，我稍後再說，我們就開始有兩個台，一個大聲台，一個叫做自己有台，明天一節目很精彩，接著就所謂start了momentum。 沒理由，你突然有停的嘛，對於聽眾來說，一般聽眾來說是很擾民的，人家很生氣的，覺得你在玩東西，但我們都要做，我們不能不做的，因為我們不做就沒有人做。大班的要求和訊息很清楚，其實我想問一問毛議員， 為什麼不正式的，突然說嚇死我，我以後是你的拍檔，我很害怕。 你記住，又是你的拍檔，你知不知道我的做法？第一次見面，這樣見法。我想很多聽眾其實都在想一件事，是不是我們的言論自由現在很明顯地看見是被打壓，打壓到媽媽都不認得了。你講多一些實事出來，因為 我們有聽過聽眾的電話，他們很skeptical，懷疑， 李慧玲是否會被人解僱，有這些聲音，我相信毛孟靜如果你在這方面講，你講一下如何打壓的現況，你看到的話，我想會喚起群眾，他的響應這方面會熱很多。電台是最直接的媒介。 你即使是上網,你都要對著有架機仔才行,但是譬如駕駛,一路逛街,買東西,我是一路塞著耳筒,我是聽到什麼事,最直接,也是最大聲清楚的媒介,之所以2004年有風咪事件。 因為你們太厲害,你和黃毓民也是太厲害,是曾經特首,現在他罵,現在給他一條罪,李慧玲就說他窒礙特區政府施政,但李慧玲相對地是溫和很多,如果他叫做窒礙,我們就叫做破壞 破壞你簡直是subvert,是顛覆,顛覆就死了。那趁有少許時間,我真的要走,我要做事出去。難忘。我預備了三天,我們明天有兩個台,大聲台和自己有台的本來。但為了方便,我們星期一停播三天,我們方便聽眾適應。明天我們將兩個台合併為一個台,聯播。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你現行收聽的方法,包括apps上網,還有打138-1100,你是聽到我們明天所有的節目的。這個做法就是方便大家去熟習,就星期四我們再分開兩個台。星期四之後會怎樣呢?如果正式分開兩個台,我們的apps會有兩個選擇,你可以選擇大聲台和自己有台。如果Android的呢? 他就將我們倒轉了,一台是自己有台,二台就是大聲台。複雜一點。不要緊,兩個台是中間。我愛IT,slow。Apps就是應用程式。你知道?我都知道。現在就只聽一個台,如果有兩個台的時候,你可以選擇的。好。Apple就是apps,可以選擇。但Android將我們倒轉了,應該大聲台一,自己有台二,大家理解。現在他倒轉了,二是自己有台,一是大聲台。 上網很簡單,上D100.net,你現在已經看到有兩個台給你選擇 另外打電話2831100,因為我們暫時還未收費 還未限自己有聽自己有台 打電話都有兩個台可以選擇的 可能按1就是大聲台,按2就是自己有台 大家不用擔心了,但明天的安排更簡單 Status Quo,什麼都沒有變 你開了就會聽到一個台而已 就將自己有台和大聲台聯合廣播影響兩個節目一個就是原本在自己有台的對沖人生路8點到10點就因為要播風波的茶杯所以就暫停一個星期下個星期會播回至於最後一集的旅遊玩家就下個星期也會安排播回旅遊玩家也提醒大家他不是不做因為第一我們在安排上面 南極有企鵝你出港不是港物不是嚇我你說鄭經我是你的兒子就中大鑊不是你說你聽過那句什麼我只有大魚大魚不是有說中大魚有句什麼北極南極什麼有北極熊北極熊南極北極熊不知道什麼所以明天再說一次少許時間沒有時間你要聽新聞還有少許時間一開播星期六新聞天地 8點到10點,6點半到8點 8點到10點,風波裡的茶杯 明天我都會插進來所以要早點睡覺接著我們的王牌節目萬眾期待洗耳恭聽 10點到1點,獅子山下 節目主持人,岑建勳、陳恩健、許冠文 這麼厲害啊,很厲害啊 如果想見明星,明天早上回來 他們三個好啊 1點到4點,夫妻檔 劉世良、鄺榮孫一個新的節目叫大三元 然後4點到6點,順天之命 巴閉日,李在堂,何凱婷主持 你認識李在堂嗎? 香港電台的那個,術數大師 接著,挺挺不要緊 黄金的旋律 6点到9点 接着9点到12点 很有感觉。 所以电视牌照的数目40年来一次过增加1倍， 说明什么呢？ 说明我们创意产业的发展， 包括我们这个免费电视台他们所做的创意文化活动， 将来的空间很大的目标是非常清晰明确， 是要尽最大的努力尽快去处理好这件事。 任何可行的渠道我们都会去处理，我们的接触是会持续的，道歉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是听得很仔细，所有里面道歉的形式、内容、字、甚至字眼我都有谈，是很清楚、很重要的东西。早晚呼应，监察社会，仗义执言，开启真相。 风波里的自由风，主持郑兼汉、王国彤、毛孟静。7:10，赶过去了。为了方便听众，因为我们有两个台，有些事是不方便的，因为第一，大家要选台，要选择节目；第二，不习惯，譬如apps 上网有很多，逢一改新就很多人不习惯，这个大家不需要介意，也因为我们的Internet Radio 在我们未收费前都可能听到两个台， 但我们收费之后就只可以听一个台， 因为Internet Radio 是不接受coding的， 即是不接受密码锁的， OK? Yeah. 所以在12月 在11月和12月內我們都不會收費，由第一天開始為了避免引起混亂，尤其是這麼好聽的節目，像獅子山下、大三元那些，不想大家混亂，我們星期六、星期華斷，我們星期一就封咪三天，所以我們就跟阿摩商量過之後，不如這樣，明天和後天我們就聯播， 大家不需要选择都是听回的，即是说了星期六的节目了，再说一次星期日的节目了，我就会离开直播室交回麦给这两位。星期日的节目就是 一早起床就VOA新闻天地， 接着BBC时事一周， 10点有新的节目叫寒流台风， 本来叫10号台风，现在改回 证明叫寒流台风，为什么呢？ 因为是讲韩国和台湾的文化潮流的。 真的挺有趣的，有一个懂广东话、流利广东话的韩国人， 加上陈毓欣主持的。 10点我们重头节目喜剧之王， 喜剧之王就是李丽蕊和詹瑞文， 即是男人之虎主持的。 掌权天下就调了去星期日， 1点到4点， 4点又有个新节目向上游。 向上游谁主持呢？ 向上游就是由鸿福堂的CEO和树人孙商学院的教授， 院长就是司徒永富和何海婷主持的， 就讲职场、创业、知识性的节目。 6点到9点黄金的旋律， 黄金的旋律就是星期六、星期二晚， 有个更好听的节目 D100Keep On Singing， 明晚八闭，这个节目就会由颜联舞陈洁丽主持，有颜联舞过来，颜联舞老都在这里，真是骂你，但明天请了嘉宾来，有伦永亮和麦洁文，都认识的，好了，晚上不用说了，就是我们例牌的音乐节目停不了的金曲。 所以大家很清楚了，明天后日不用担心，开了apps以后有东西听了，是两个节目暂停的，一个就是叫做对冲人生路，暂停一个礼拜而已，会补回的，因为节目录了音的了，如果预告了，旅游玩家暂时最后一集又退一个礼拜播，一月旅游玩家又会恢复回的，再有人又问，喜欢问很多东西的，有些人就问 李錦鴻去了哪裡？李錦鴻要休息，不過他會繼續做人間感染的通識，以及恩典時刻由他負責。再問就是說，為什麼 開心快活人要改名的， 因為我們早上有一個叫做歡樂今朝， 所以將節目integrate了。 Okay. 我要講一件事， 風波女茶杯， 如果拿回名字叫風波女茶杯， 不要說了， 風波女茶杯都不要說， 這個晴朗的一千出發， 如果李慧玲被人炒了不做， 找了鵪鶉去做， 那要個名字有什麼用呢？ 等於開心快活人， 最重要有阿Yui， 有梁繼章就可以了， 名字是多餘的， 這個快活人已經罵雙包了，還有三包，港台有一個，DBC有一個，D100沒理由有的，所以我們也改名，不要再問了，喜歡聽就聽，不聽就真是， 就這樣， 拜拜，我自己拜拜，好，我因何遠走他方，過去三天來我一直困在酒店房間， 處理我酒後帶來的風波，不停地電話，不斷地電傳，我和香港的脈搏咫尺天涯，彷彿就好像沒離開過，窗外灰蒙蒙的一片，倫敦霧雨迷蒙，令人沉鬱不快，恰好是我心情的寫照。我不禁地問自己，我躲得起嗎？我又可以躲去哪裡呢？沒錯，無形的政治壓力是我隻身上路遠走他方的原因， 極度困擾，情緒低落的我，以為一走了之就可以逃避一切，殊不知後果適得其反，有苦只有自己知，還連累了一些人，實在是過意不去。如今遠隔重洋，冷眼傳媒的報導，面對各類無謂的揣測和解釋，我就沒什麼特別的感覺，只是啞然失笑。他們不是我，又怎明白和了解我這一刻的心情呢？ 那些貌似公正中立，企圖在我封咪的動機上大做文章， 各打50大板的評論， 同樣是無聊可笑。 有個說法說， 我或許是為了實踐民主信念， 打算參選立法會， 或者是全力為民主派友好助選， 因而暫停工作以作準備， 因此不應貿然推斷他是受到政治壓力被迫封咪。 何況我過去曾經受過襲擊，亦都試過短期封咪，事後同樣是保持謹言封格，故此應該不是畏縮卻步，放棄言責。過去10年的風波裡的茶杯風雨不改，監察社會，針對時弊，不平則鳴，仿如民間的冤情大使，主動為弱勢社群爭取應有權益，更在推動民主自由人權法治上不遺餘力。 但是疾風仍然是有休止的時候，現時亦都是我回望過去、自我反省和重新上路的時候了。真正令人感慨萬千、黯然神傷的其實是傳媒界中人，以及理應捍衛真理的所謂知識分子。他們擁有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的特權，卻是沒有行使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的勇氣，不是默不作聲，就是顧左右而言他， 就是甘於為五斗米而折腰，淪為幫兇，為權貴打邊鼓。最可恥的是部分傳媒中人不單只是為權力金錢腐化，走上極端，轉變為變態的犬儒主義。香港的知識分子同樣令人失望。霍而優則是做官之流固然不要講，權力的誘惑和權力的亢奮，令到他們不知羞恥風骨為何物。 我不是魯迅，亦都沒有他不世的才華，但是面對相若的時局，環顧四野，大地蒼茫，野草叢生，我又豈能沒有彷徨和吶喊的苦悶呢？ 這四字詞語，黃國彤，我覺得很唏噓，大地荒蕪，野草叢生，四顧無人。 現在的用中文用詞真的很有趣，有趣。我們D100比較上很多我們外地，不是香港的。我們忽然間要轉話題，他在這裡困，轉就轉，說。有一件事我真的想說，因為我們在ABC，美國廣播公司ABC， 它的中文譯名很拿命，就是吉米金梅爾， 不知道說什麼，Jimmy Kimmel， Mr. Kimmel， 他有一個兒童節目，兒童節目就問一下受害者，美國人欠了中國人那麼多錢，怎樣解決？其中有個受害者就說，kill all the Chinese，殺了中國人，他就照播出來，以為很有趣，華人抗議各方面。這件事Mr.Kimmel都道歉了，毛孟靜。 你覺得這是有心還是無意呢？他知道是會有問題，但他猜不到那個後果會是這麼強的。我覺得他是懶得意，他以為童言無忌，我相信的，童言真是無忌。小孩子三四歲，我試過有一次，我自己的小朋友，他們很小，三四歲，那個叔叔好醜樣啊！ 你不要大佬，不要那麼大聲，他真心覺得有個叔叔有少少缺陷，其實他不知道，他不明白，但他就說了出口，旁邊有人聽到，做媽媽那些就飛奔抱著他走開。另外也試過，我兒子問人 How old are you? 是問一個女人， 我認為他不會，Kill all the Chinese，但他以為得意，小朋友惹，沒有人會怪責小朋友，很真情，很好笑，很有趣，就算了。但人家道歉了就算了，什麼事。我絕對同意的， 我相信Mr.Kimmel一時覺得很可愛，很有趣，但毛孟靜你剛才說到的問題就是 童言無忌的時候，那童真可能說一些實話，那你覺得是小孩子說的話，Kill all the Chinese，會不會是他心裡想呢？我反而這件事我覺得是很擔心。我雖然沒有看完整個節目的內容，究竟發生什麼事，但我的理解就是，死了，小孩子很直接的，說我們欠了那麼多錢，現在不知怎麼辦，他們死了就沒有人追我們了，是直接。我寫過很多養兒育女，我自己的經驗的書，小孩子 那種直接的感覺就是我那兩個，我小時候的時候，媽咪去按錢，我們要買東西，他就習慣了要拿錢，就要去銀行，有一種機器的東西，按完就有錢了。後來曾經跟他們提過貧窮這個問題，為什麼有人在街上會乞錢，他窮，他有些生活的困難， 他去拿錢，我不行的，不是啊，就像你這樣去銀行按機就有錢，這些直接的，因為他生活上是有這樣的曾經的聯繫，是白癡的，小孩子不知道什麼事，這個是小孩子簡單直接的反應，尤其是看得卡通多，一個不覺意，是啦，那些坑渠蓋 按扁那隻貓，讓它不能追老鼠，其實你不覺得那些節目很暴力嗎？很暴力的，比我們成人節目更暴力很多倍，所以我自己也覺得，我和毛孟靜的觀點可能一致，就是Mr.Kimmel他又覺得過癮，那些小孩子說未必是反映美國年輕一代的看法，只是說他沒有了那樣東西就不用還了。 要跟大家提一提，我們現在拿著的在香港報紙看到這個Jimmy Kimmel那個show 那個Children's 我不知道是什麼show Debating show round table 就是大公報的國際新聞版， 他將Jimmy Kimmel的譯名 剛才王國彤也說了<笑> Kimmel譯作金梅爾， 香港廣東話傳統都受，但Jimmy譯作吉米，我頂你不信，我們從來都是尖尾的，Jimmy 如果香港以後所有的譯音都是這樣由中文到你會不再猜不到英文是什麼意思我一定要抱著我們傳統的譯法不要太隨意什麼都跟大陸拒絕大陸化本土化我剛才聽到一些傳聞毛孟靜我希望你解釋一下 我絕對不相信的我雖然跟毛孟靜是今天面對面坐馬車但我看你很多文章我是有看你的文章我寫了30年我絕對不相信在你血液裡面是流感歧視這兩個字但怎會有這樣的傳言有這樣的所謂的不是傳言是一個指控這個是一個我未見你人 但我聽過你的聲音我看過你的文字我相信文字是代表一個人的心聲寫作是一個很孤單的專業那不是那麼誇張會是的因為我曾經想寫很多東西但你會坐在那裡將所有的點點滴滴再串起它上來是很孤單的是要自己想的怎會有這樣的說法呢什麼歧視呢就是 范國威在立法會有個動議說港人優先 現在你將整件事簡化,港人優先 等於歧視,什麼歧視呢?是歧視新移民 哪一句會說歧視新移民呢? 移民已經來了,現在是我們自己人,歧視什麼事呢? 在亂說24,現在是文字獄 我在這裏真的沒好氣你是不是有心聽由頭講話很悶的因為剛才聽大班說他被人封咪我聽來聽去雖然是血淚史我覺得是會不會過人化了很簡單事發香港有一個環保的先鋒叫做譚海邦 他就很憎政府盲搶地丟一塊地在亂建牙籤樓他順帶整個形勢都說出來香港無論是尤其是房屋吃不消我們每天香港是有150個單程證來香港叫做新移民他就說應該是源頭減人 因為他是環保人,他就沿用了一個環保的詞彙,就是減廢,令人聯想的就令人不快。你有這樣的聯想,我也覺得有點遺憾,但是你想到他不是歧視的東西來的。我跟范國威其實不是發起人,我們是受到譚海邦的邀請去聯署。 我看過他原裝的字眼和在立法會說的話是完全沒有衝突的就做了這件事無端端事隔一個月之後就當北京的官媒在說有新香港人這回事香港你新舊我都無所謂了但是這麼巧的時機就是他們接著就說你們這些論調說要減 單程證每日150的入來的數額什麼源頭減人就是歧視了大哥我已經覺得很牽強但不要緊言論是多元的意見也你和我都不是百分百但是我以為是同道有叫孔令如者這個物體 聲都不聲之前譬如現在本來我不是很熟悉你的但現在認識了 日後見到那四個字或者不是那麼好或者你不是這樣願意大家相感情你打個電話來談談或者坐下談談我再出多一次廣告的電話你說港明並當然並非歧視沒有這樣的歧視完全沒有我們現在是說香港本土的政策我們真的要講人優先你電話都不打來開個記者會後面大字標題好像以前那些大字報怎麼三個人的名字譚海邦 幸好我排第尾,范國威、毛孟靜,因為我沒有記者會 范國威是的,范仲 那就難一點 然後就說是很決絕的聲明和記者會的內容，直指著有些政客、有些政黨是為了撈取政治資本選票就不擇手段，那種窮兇極惡你真的想起紅衛兵你害怕的，但是這件事我覺得已經沒有了，無情情那個范國威整個港人優先的議題又 他們就說范國威在這些風頭火勢的時刻就要出這些動議，就是故意挑釁，你懂不懂立法會的運作，抽籤而已，輪都輪到他，那你會問為什麼范國威仍然要問這些，為什麼不問，他選舉的政綱就是這些。 他選舉口號是港人優先，正如我的競選口號是拒絕大陸化，我們是一路走來始終如一的，為什麼不能說，但他們反過來是要說這些，就是有孔令瑜那班人零零舍舍那天整封信進來，以偏概全斷章取義，都不要緊，我其實這個我都忍得，如果是事先大家談一談，我或者是以偏概全，但是你這樣我們可以做得好一點，是民主同道，是不是應該通說一聲，你現在不是罵誰蔣麗雲罵民建聯，那就不用通知了，是吧，這樣吧。 所以政治牌照的數目41年來1次過增加1倍，說明什麼呢？說明我們創意產業的發展，包括我們免費電視台他們所做的創意文化活動，將來的空間很大，目標是非常清晰明確，是要盡最大的努力，是盡快去處理好這件事。 任何可行的渠道我們都會去處理，我們的接觸是會持續的，道歉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們是談得很仔細，所有裡面道歉的形式、內容、字、甚至字眼我都有談，是很清楚、很重要的東西。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 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王國彤、毛孟靜，回來應該是最後半個小時，想起王國彤加毛孟靜變成黃毛小子、黃毛丫頭、黃羽毛，行不行？我們仍然是最關心的是 免費電視那裡，打電話進來，這個要提了，1831138，打電話來跟我們談談我們之前講過任何議題，或者是你有新的議題都歡迎。免費電視那裡是吵圈巴閉，但是很出奇，在立法會內不是建制對民主派，是民主派入面似乎有兩種聲音，剛才說的歧視新移民， 我覺得真是無中生有的，他們最初期星期三那天范國威說有個港人優先的動議，孔令瑜他們又寫信進來給所有的立法會議員，而另外有一班民主派的議員都說主要是工黨，要出一個聯署，說要大家都簽的。 這個聯署最初的字眼，不要說我們未得同意你不應該說出來，這件事是一個公眾利益的事，為什麼不可以說出來，他們最初聯署的字眼就是第一，不要歧視，然後是維持現有每日150的入境名額，基本法22條律師你懂得背的啦， 說明香港是可以斟下的，這個數目的話，或者我要加一些，你怎麼知道。 然後我感覺是衝著我和范國威而來的，說明歧視的言行予以譴責，譴責你的命，我真是慶，他們這些飛走了之後，最後有一句我仍然是完全不收貨的，就是他說我們聯署的人不同意任何排外或者是分化的言行是針對新移民的。 首先什麼叫排外，这个是北京官媒的用语， 矛盾的，如果說新移民是家庭團聚是自己人，那怎會排外呢？他怎會是外人呢？最多就是排內，是不是？如果他來港已經是港人，所以當我聽到這個訊息的時候，我自己是很懷疑的。我更加生氣一定要說這句，我做了30年傳媒的工作，他分化，什麼叫分化？ 李柱銘10月15日在《明報》自己的專欄寫的那篇文章就說北京要來干預香港一個重要途徑就是單程證，做什麼的呢？什麼干預呢？就第一，輸出大批的國安；第二，就是國安這些親屬將來是鐵票、種票等等；第三，支米就是赤化香港、殖民香港，然後等於西藏的漢化政策。這些是不是分化先？ 是不是以後不准說了，你是不是壓制言論自由、表達自由以至新聞自由，你說話，所以我們自己出個聯署，我就加上我的少數族裔的問題，香港人是一定包括少數族裔，100年3代在香港植根的少數族裔，因為律師你也知道，你說歧視法那些真正最傷人的歧視就是冷漠。 冷漠indifference是最大的歧視，我歧視你，我直接當你沒有道，廢事歧視你，好講完。喂，胡先生，終於有人打電話來，真是PNP，胡先生，是胡先生，你好，民主律師，多謝曬，都是。老實講，我哋今日第一百都很有吉事的，真是民主律師來的，多謝曬，都是。第一百。 老實說其實我們香港人我身邊別中家人也好其他人我覺得沒有歧視大陸人的不過我們香港人不想赤化香港的東西現在有眼看一波接一波現在最基本看電視各樣言論自由開始受打我現在立法局的政府就放在我香港人上台其實他搞我們分化的就是說我們香港人歧視大陸其實我們香港哪有歧視大陸哪有 我們就不想香港社會西環治港這麼快來我們現在都在控制如果這樣搞我們不說社會被為大陸化不想大陸的壞事不過胡先生為討論的意義我反問回香港一向都是移民社會以前移民下來我爸爸那代都是以前沒有問題現在你們的人是歧視咯 其實根本沒有歧視在他們擺的動作對於我自己會幫忙毛孟靜我自己覺得你對任何人的批評都要觀其言聽其行我想毛孟靜這麼多年來他的言論和他的寫作可以看到我絕對不相信毛孟靜是一個歧視的一個人感激律師所以胡先生聽到你的訊息你好像想說說PNP 第一現在我都是做自己友其實沒有吃虧的我們現在給玩的價錢吃海班的東西你看這個APP其實真的挺好玩的尤其是市長他現在是一個農村迷好像巴菲迪那樣他一個世界空間就弄出來背景很有趣好謝謝你還有這個新節目 潮州路巷又不是百分之幾但我想不到陳Sir因為我爸爸都是陳Sir的下屬我想不到許冠文其實我真的想不到許冠文都會入D100的這個節目什麼都賺回還有一點我希望星期三香港人寫一下無論你是不是D100支持自己也好你為了自己的權益 不想說就做沒有利益實體又不想逼貓靈又被人打壓所以其實我都不擔心因為那時沒有D100我擔心而已現在有D100根本沒有不怕星期三見你胡先生我再說一句希望那些人教那些人去 反佢個PNP權力特權法,教啲人係咩嚟嘅,因為呢個呢就係一個上方嘅手法,就係呢個呢雖然有冇用都好,但係上方冇見呢,你如果唔通過到呢,咁係連知識都冇埋,真係好,多謝曬胡先生,好,多謝曬,星期三,支持,好,有陳先生。 你好，陳先生，毛姨姨，你好，黃國同先生，你好，黃先生，我先跟你說聲不好意思，前一天我有什麼得罪你，不要見怪。不是，他說我說話的時候沒有對著麥克風，我學了，所以我對著麥克風，多謝陳先生，陳先生，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想問一問立法會會不會流會，有沒有機會，如果流會是怎樣的情況？如果流會那天就沒有發生了，再去到下個星期三，我的理解，但應該不會的，拿了西環的密令，他們不可能，他們全部乖乖地坐在那裡的，應該。但他坐在那裡，他是會計過人頭，所以他投票的時候，其實都是人頭已經包括在裡面。 其實都是人頭已經包括在裡面，所以是一個很大的悲劇。但是這件事由頭到尾我們呼籲的是一件事，你香港人真的要做你應該做的事，還有表現出我們的民意，就不要等，好像大班所說，如果是要禁制的話，制永遠不是西環去禁，制永遠是由我們香港人去禁。 鄙視這次的沒理由的不發牌，還有要一個明確的解釋，這個我想放之四海皆準，不可能這麼謙虛的要求都是過不了的，不可能。陳先生，你樂不樂觀？你都覺得有沒有機會？ 我覺得不樂觀，不過我會盡量照做。你過不過來？你是不是一起為立法會？ 我會先給信多位議員，好，我都等你的，三個就盡量過來。感激，多謝陳先生，接著洪先生，大家好，我今天有幾個重點，我希望你讓我先說，都是很重要的。首先第一點就是 我在萬人齊撐發牌給香港電視的Facebook 我覺得很奇怪，這幾天不斷都是停留在49萬5千多，就永遠上不到50萬，究竟是甚麼事呢？為甚麼上不去呢？我希望各位D100之友叫了未like的朋友上去撐 等他過50萬，我希望各位幫幫忙，加上第一點，第二點就是這個蘇錦良所說的，他那個政府的發牌網頁，那個發牌網頁上限過一句，收買了，又翻上去，然後他的理由就叫恆常更新，你當市民是嚴重智障，你當然是修改發牌準則，什麼叫做恆常更新，我很怕你那個基本法的網頁恆常更新之後會修改基本法，你那個律師要回答，你這個好笑，你當然是修改發牌準則，更改合約條款，你現在說要做恆常更新。 我們真的跟不及基本法是這樣，公道門搬得這麼快，是不是？當作推保的四個輪的公道門，還有我想說一說這件事，吳先生，你覺不覺得我想說一句，你覺不覺得他們是掩耳盜鈴，不見了一些東西又放上去，然後就說業務更生，他不斷說一些很離譜的，譬如行會保密，行會保密是指你們在討論過程，未公布政策之前要保密，還有你可以討論過程，你可以保密，但是公布了之後的條例，你一定要解釋理由，譬如為什麼在這裏填，為什麼要填海，機密，為什麼要垃圾徵費。 機密，喂，你可不可以這樣啊？你可不可以這樣啊？你是混淆那個機密那個，不是說你的政策，為什麼要發展我的區先，為什麼要拆我的房屋？ 機密，可不可以這樣啊？因為他現在是智障的，真的。而且另外一方面，我想說怎樣對付他們，譬如你們說去圍他政總，立法會那天，圍他立法會不應該是之前投票那天才圍，為什麼不可以提早一晚圍呢？其實是沒有分別的作用。 是一個抗不到人，洪先生你來不來？我想問你一件事，譬如我覺得這個行為應該上升為票債票償，你就不可以不關心政治了，這個是一個票債票償，如果當日誰夠膽投票反對引用特權法的議員，我們會將他的照片 很大張印了在份名單，就是這班人不讓你看電視，下一屆立法會會派出專人去各個投票站宣傳，是這班人不讓你看電視的，保皇黨的支持者他們都會因為這件事不投給你，你看看這次的京市拍選舉。 保皇黨是輸得很開心，有份幫忙，這件事你看不到是不尋常的嗎？保皇黨是會輸但不會輸得那麼離譜，他還看不到市民因為看電視那種保皇黨是會不再投票給他們，他們不知道的嗎？你看看京市拍那個選舉。好，多謝陳先生。還有一點，大家經常在猜測究竟為什麼會不發牌，那個問題是你們 有些人說是北京，我覺得不是，因為你看看行政會議裡面，譬如查士美倫，他的老公是亞視的股東，你說他作為一間經營亞視的有份的人，他是不是不想那麼多競爭？首先第一，當然不想太多競爭，如果可以減少查士美倫這一筆，報紙都談過一下，都知道的，但到現在都不知道他當時究竟有沒有申報利益等等，我們跟著有陳小姐。 毛孟靜，我想回應洪先生剛才說的，我們很多時候行會所說的機密或者保密，其實當你說到機密，如果機密是對抗我們公眾利益的時候，什麼時候都是公眾利益是行先。凌駕一切，真是。陳小姐。多謝。 你們好，我想你可不可以叫大班在Facebook寫給我們在立法局寄信進去的地址，以及全部議員的名字，因為我很想寄，但我又沒有這些資料，行不行？為什麼不行？為什麼不行？為什麼不行？為什麼不行？為什麼不行？為什麼不行？為什麼不行？為什麼不行？為什麼不行？為什麼不行？為什麼不行？為什麼不行？為什麼不行？為什麼不行？為什麼不行？為什麼不行？為什麼不行？為什麼不行？為什麼不行？為什麼不行？為什麼不行？為什麼不行？為什麼不行？為什麼不行？為什麼不行？為什麼不行？為什麼不行？為什麼不行？為什麼不行？為什麼不行？為什麼不行？為什麼不行？為什麼不行？為什麼不行？為什麼不行？為什麼不行？為什麼不行？為什麼不行？為什麼不行？為什麼不行？為什麼不行？為什麼不行？為什麼不行？為什麼不行？

如果叫人投票你支不支持用特權法來查今次發電視牌就是支持的好謝謝陳小姐謝謝這次是修訂了 我想說的是這次發牌大家心明氣靜說你們沒有作用為什麼呢你看這個大話精第一他說我司法覆核我不說了如果你們搞完司法覆核我才說得在法庭好了現在人家每個不司法覆核又說喂不能說了說當你們前天在政務村我說你們這班人完全沒有用的一定要給你發牌 第二就說喂 你怎樣說他橫店都沒有面子的面皮赤多厚你看他的樣子越來越壞真的假的我真的激動爆了忍無忍可忍梁振英真的我真的不想說了真的生氣最重要的一件事毛依依你們這班港事的員工你應該王維基喂 我想問王維基你為什麼事12日你為什麼要走出來呢你就想名譽利名譽利應該要拿的人每一個人發財立品你如果有些機會你不是利用別人而是說別人這樣你都不做一個帶頭作用你不是說要出來什麼你應該要帶移這班員工的什麼 他講到明白,他不是商人,他是商人,他不是政治人,所以他就不是。職業來的,是絕工職業。他以前,好像大班所說,你不碰政治,政治碰。一定碰你,我們接著有陳先生的。 我覺得所謂的特權法都是沒有實際作用的事實是你就算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查到結果他求其說這些交代你就算了問題就是要發牌爭取發牌問題就是要針對這些建制派不知所謂的建制派在左頭左勢任何事情都反對的這些才是起到作用的你是對人不是對事的其實沒有幫助的我現在說你真的通過其實坦白說人都知道什麼人都知道的 通過機會是很渺茫的幾乎是到零的但是政治表態當你世事無絕對真的被你好幸運通過 So what? 通過是怎樣呢你看到什麼呢不是代表牌是兩回事所以人們的焦點就轉移了視線其實焦點就是分拆就轉移了視線其實焦點就是一句講完一句到尾我是要牌 好,就不是要解釋,解釋你都沒有用,解釋你就求其給我解釋你都可以的。我們做一步一步做。我覺得應該是拿來公審的。明白你意思,多謝陳先生。我反而要問王國彤,律師是可以的,是不是?有沒有犯法的,是不是很害怕?我自己有點擔心,通過機會是零,但即使是忽然有奇蹟,人們驚,竟然通過。 因為有這樣的修訂最終如果我是政府樣樣都說商業機密這個是會議的記錄這個是投票記錄這個又是商業秘密什麼都是隨便給顧問報告你車王維基整套在那裡其實毛孟靜那即是什麼一路談到聖誕節都沒有東西會不會呢因為毛孟靜很簡單來說什麼叫機密文件機密的定義根本沒有是個吸個印而已 他吸印就變成機密文件這是一個很根源的問題我們星期三說一件事問了這個律師要法律意見有一種說法就是為什麼說不要機密文件因為沒有可能有機密文件的三間申請者都是上市公司什麼機密有沒有得這麼爭論呢可以他會說我相信商業機密還有客觀的標準當你說到 行會所鑑定為機密的東西我不覺得那個客觀的標準在那裡他真的吸個印吸多兩個就叫做double confidential是啊還有classified媽媽都不認得全部是bureaucrat 但不行星期三我們仍然一定要去撐是不是一定要爭取不一定有但不爭取就一定沒有我們有來自深圳的黃先生黃先生 毛依依和黃先生你好黃先生好是這樣的我是跟你們因為我剛才看到你的節目關於發牌的我就想將我的問題告訴你們香港人其實很多事情真的要需要自己爭取的我記得今屆我是屬於一間跨國公司的我們公司本身去年是需要將400元加到基本工資那裡的 但是我們的工會竟然代替了我們跟公司妥協了 你這個400元加上基本工資 就說你已經提高了其實它就是為了避開政府的核查 当时就唯独得我一个跟公司撑到底，我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做的，我说你究竟是谁同意，因为本身如果你是需要将400元交到基本工资那里，在劳动手册那里或者是员工手册那里是写明是需要我个人跟公司去签一个协议更改书的，但不是你工会已经代替了我去做了。 后来我已经退出了工会，我整间公司就只有我一个退出工会的。好了，今年说工会说换主席了，啲人问我，哎呀，你为什么不去参加工会？我说我不参加了，我都根本不是工会，我参加做什么？那你为什么要退出工会？我说这个工会根本代表不了我，我为什么要参加？那你不参加工会的话，你很多福利没有的，我福利没有就不要紧，难道我要因为有福利，我就要牺牲我自己的个人利益，你工会来出卖咩？ 根本就不知所谓，所以他们现在那里说，哎呀死了，谁说谁说，你现在不是工会成员，如果你是就代我们出声就好了，那个一个意见就是这样，要出口，很深刻的，真的要出头，自己呢就不去保护自己，然后就找我们这些人，哎呀推了出来，所以为什么好像我们这边的人，全部都是这样的，不像你们那里那么多，因为那个星期日可以有12万人，其实我也有去参加，其实比较真的有touching这件事的。 但我们现在如果我们这里你根本看不到的，所以我现在就是，所以我觉得呼吁你们就是应该，你们既然是11月6号，应该所有人觉得这件事根本是已经是威胁到自己的时候，你们就应该真的要站出来的。如果你不是这样，你以后你们就会跟大陆同化了，就渣都没有的。你认为香港都不好跟大陆同化好一点？ 为什么要同化？我自己都叫你来自深圳话给我们听，为什么要同化？ 黄生，你件事的背景我们不是很清楚，但是你说了一句大家全世界人的心声，就是你一定要撑你自己，你一定要为了自己相信的事是走出来。好，多谢晒，黄生。 这句说话真的好，很多时候小朋友不理解，坐飞机如果急气流什么 通常要大人自己照顾好自己，那些吸吸的气，先吸住鼻子，先可以照顾小朋友。这个是空中小姐时时提你，你说妈妈自私，为什么会弄自己先照顾小朋友呢？刚刚相反，做人我想都是，你顾好自己先，你才有能力去帮人。 绝对是，而且是自己的事。 一定要自己出声，但我很感动，刚才深圳黄先生他自己在深圳都看到，香港为什么要跟大陆同化，是我们来自大陆的听众在深圳都这样跟我们说，因为太多太多不公义的地方，你一定有很多这些个案，香港我们还有机会可以发声的时候，珍惜这个机会。 出来发声，出来表达自己的意见，有骨头，我们硬正，有腰骨。你星期三过不过来的，立法会？我这几天我都会在这里，大班叫我们回来，在这里叫，在这里叫，是呼吁人做这件事。好，我们要work hard，一路play hard。 就下个星期五，或者应该跟你再次一起，或者是吴志森，我未搞清楚。到时见，拜拜。到时见，拜拜。 D100，讲真话，行公义，好廉民。D100，大声台，还声于民，Voice of the People，还声于民。